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56集。江晨他们今天又换了一片野区，周围都是枯树和沼泽，不远处还有座废弃的神殿。他不想靠着地图虐行人，带着他们去了神殿，控制着血量挨个按着摩擦了一顿。几位新人很佩服， 不愧是方队看上的人，果然厉害。 他们完成队长交代的任务，只觉心满意足，礼貌地道了别告辞了。方景晴看向封印师，怎么样？ 就那样。 这就是不太行的意思啊，估计昨天新人帮忙虐过梦中取魂，这小子才没有直接给一句菜， 是不是要睡了？江晨看一眼时间， 是的，晚安。 晚安。剩下的两人暂时不困，便继续在野区刷怪。远处森林里也有一队人在刷怪，一边刷一边盯着那里。他们是梦中取魂的朋友，受他的请求过来盯人，待梦中取魂下播来和他们集合。他们忍不住道， 真要动他？ 我总要知道他朋友是谁吧。 几位朋友生怕他惹出事儿，劝了劝。 荣誉帮会里有五个主播，他八成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 五个人一向抱团，粉丝也多，我劝你三思。而且你想想，暗明事事如意的人。 还有一点你得注意啊，我今天把方队的直播视频看了一遍，他昨晚点过几次跟随，有一次的时间点刚好能和暗明师爆料对上。 梦中取魂心头一惊， 你是说？ 嗯，现在没办法证明他不是方景行。 梦中取魂咬牙，他复盘过昨晚的直播，和十方俱灭聊天时效果最好，弹幕也最热情，所以他决定继续蹭大佬的热度。但如果有个方景行在，方景行披着马甲在爆料别的，这就麻烦了。今天直播的时候，有些粉丝真去查了他，发了不少弹幕，幸亏他及时带了波节奏，这才平安度过危机。 我必须得确认他的身份。 你想怎么确认？ 找几个野号故意找茬杀杀看。 你疯了？ 我没疯，他不是方景行，我想办法刷点好感，以后他们一起玩直播效果会好。他是方景行，我就再重新想一套方案。咱们只派三四个人过去，依他的性格把找茬的人杀干净，应该就不会再叫阵了。 三四个人能看出来吗？ 我用小号亲自在附近盯着，亲眼确定是不是他。 几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事儿，觉得应该没什么纰漏，便开始去弄野号。游梦运营这么多年，养活了一大批工作室，哪怕换成全息模式也是能买账号的，只是如今都还没有满级。他们找了四个工作室各买了一个号，然后改 ID 和换脸，把等级练高一点，免得没打几下就被虐死。这一准备就准备了一天。江晨今天也没有闲着，又接待了几波新人，从下午打到晚上，这才终于消停。他简单数了数，一共五家俱乐部，这是方景行之前推测过的数量极限。因为目前正打着联赛，战队的人没有那么闲，而且新人都是教练在管， 队长基本不插手，也只有和方景行打交道比较多的五位老牌队长对这事儿在意，会派人过来看看。俱乐部的新人这时早已下线，来陈兴应援的确实只有五家俱乐部。他们等着队长晚上打完训练赛，把录好的视频交给了对方。几位队长认真看完， 他没尽全力呀、 啊 打得游刃有余的，而且不像是野路子出来的，难道是别的项目转过来的大神？难怪能让方景行如此下本。 他们看看这些新人，觉得再打一轮也看不出有用的东西，忽然灵机一动，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 你们一起上试试。 啊？ 听我的，一起上。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你们一定要抢在第一个动手。方景行内货最护短了，你们去围攻封印师，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新人们一起盯着他。 那你 还 让 我 去 送死 啊？ 几位队长假装没看到他们的控诉。 所以你们一定得先下手，不然后边就没机会了。惹毛了他，他能让你们在诚心应援混不下去。 行了，去吧。 几位新人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于千斤。一夜无话，转天江晨他们三个人集合，照例组队打本，过得十分平静。无论是梦中取魂的人还是俱乐部的新人，都属于夜猫子。他们下午才上线，仔细搜寻一番，等在副本门口找到封印师，人家直接回城挂机吃饭去了。主城的人太多，他们都不想在主城动手，免得半路被搅和。不过他们知道这三个人晚上会刷怪，便也纷纷下线，决定晚上再说。晚七点半，江晨几人准时上线，他们通过传送阵来到灵异森林，开始在附近的野区刷怪。几路人马在七八十级的野区里找了一圈，花了半小时，这才找到野怪最少的灵异森林。觉得大佬挺有想法，打怪的同时还能看个风景。梦中取魂往林子里一躲，示意野号动手。四个野号便走过去对封印师表白，听见暗冥师在旁边插嘴，故意生气。 有你什么事儿？找死！ 他们放完狠话，直接开仇杀。但还没等动手，旁边就冲过来一个五人小队。几位新人见他们冲着封印师过去，误以为是其他俱乐部的人，想起队长交代要抢第一个，急忙往这边跑，半路开仇杀，直奔封印师。 俱乐部的 方景晴退后两步，和江晨靠在一起，瞬间猜出他们的打算。一杰， 先把这四个莫名其妙的处理了。 方景晴笑着应声，示意谢长言躲远点，也开了仇杀。这时一抬头，只见不远处的森林里又冲出了一队人马，同样是个五人小队，看配置显然也是俱乐部的新人。方景行对这几位老对头也是比较了解的，知道这几个是想到一起去了。 大概是昨天新人没试出封印师的真实实力，这是想要一起上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